有一只漂亮的波斯猫，长着一身又白又长的卷毛，可漂亮了。但是它又馋又懒，什么也不会，只会做做怪腔逗人笑。它的主人是一个医生，医生看病的时候，波斯猫就在他脚边喵喵地叫。日子一长，波斯猫也学会了许多医学名词，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了。有一天，波斯猫打翻了客厅里的金鱼缸，把主人名贵的金鱼吃个精光，气得主人拿起木棍打断了他的一条后腿，他连蹦带跳地逃出了窗口，从此成了一只流浪的三脚猫了。有一天，他流浪到一个大森林里，遇到一只多嘴的乌鸦。乌鸦问他：“ 喂，流浪汉，你从哪儿来呀？” 三脚猫挺了挺胸说：“滚开，你这小黑炭，我 是城里的医生。”哇哇，城里来了医生啦！哇哇，城里来了医生啦！ 这只多嘴的乌鸦话也没听完，就在森林里大叫大嚷。这一下，大伙都来看热闹了。瞧，小猴用尾巴倒挂在树枝上朝下瞧，大乌龟伸长了脖子看看谁第一个来挂号，乌鸦在树枝上嚷嚷着：“ 排队排队，看病的都要排队。” 第一个病人是小白兔，小白兔眨巴眨眼睛说：“请问，我怎么老是红眼睛？”三脚猫学它主人的模样，翻了翻兔子的眼皮， 喵，这是结膜炎，你一定常用脏手揉眼睛吧，手上有细菌的。 小白兔不服气地说：“可我生下来就红眼睛呀。”那，三脚猫尴尬地抓了抓胡子：“那你一定是在娘肚子里就揉眼睛了。”说的大伙哈哈大笑。乌鸦忙喊：“ 别笑了，别笑了，二号，二号。” 二号是骆驼，他说要治治他的驼背，哈哈，逗得大伙更乐了。三脚猫指了指高耸的驼峰说：“ 喵，谁叫你小时候读书做得不端正啊？” 倒挂在树枝上的小猴笑着说：“ 三脚猫大夫他还没上过学呢。” 这话逗得大家又一阵大笑。三脚猫大夫觉得脸上直发烫，哎，下次说话可要小心了。调皮的猴子接着问：“ 大夫大夫，我怎么长不胖，大家都叫我瘦猴呢？” 呵呵呵，大乌龟笑得张大了嘴巴。乌鸦抢着回答：“ 那是因为你嘴馋，爱吃零食。” 呸，你这小黑炭。猴子想去抓它，乌鸦呜飞到另一棵大树上了。 别吵了，别吵了。 咦，谁在说话呢？怎么找不到呢？哦，原来是世界上最小最小的鸟，蜂鸟从树上飞下来了。它的个子跟黄蜂差不多大小，称一称，只有一粒花生米那么重。 可它的羽毛比孔雀还要美丽呢。蜂鸟说， 猫大夫，请你告诉我，我为什么长不大？ 三脚猫学着医生的腔调说， 这叫呆小病，是甲状腺有病了。 什么什么？ 蜂鸟听不懂。大象说， 那我又是什么病啊？ 喵， 你是巨人症， 脑子里长了瘤子了。 嘿嘿，逗得大象笑的呀，差点把小猴震下树来。 大象说， 你这个骗子，三脚猫大夫，我们什么病也没有。 哈哈，大伙一起嘲笑这个不懂装懂的三脚猫。可怜的三脚猫只好一瘸一瘸地离开这座大森林了。